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今天由我陪伴大家。今天已经是10月4号了，假期过半，也是新的一周的开始。不知道大家伙哈，这段时间有没有看比赛呀？其实昨天哈有很多类别的比赛值得大家关注，而且昨天让大家非常骄傲的事情哈，我们卫冕了苏迪曼杯。您昨天骄傲了吗？欢迎大家在早晨跟我们互动。那今天如果您目前哈在外面的话，就会发现哎呀，这气温包括这个风力哈都跟前几天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哈。这两天这个天气明显感觉到是秋天到来的节奏哈。如果您看了比赛，也别忘了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就像宋彦金说的，恭喜中国羽毛球队。0585早上好啊，目前正吃着热乎乎的羊肉串面，听着节目非常的惬意，可惜昨天晚上女篮输了。阿昭还有晨晨啊，这些人都是 AC 米兰的粉丝，所以昨天 AC 米兰赢了他们也很开心哈。俊先生说了，雄鸡在放假的时候这段时间晚了1个小时，搞得我都起晚了，感觉跟上班的时候有1个小时时差似的。5公里进行当中，有今儿是刮风哈，如果您在外边跑步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暖哈，别出了汗之后让这个大风一吹啊感冒了。好，我们来提示大家，请广大市民持续的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继续坚持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也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游热点地区去旅游或者是出差。建议大家伙近期减少出京，以及该去的地儿呢您就去一去，比如说京郊啊、中短途您就玩一玩哈，带着家人散散心。但是远地儿呢就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了哈，以室外活动为主，减少不必要的聚会。各单位也压实四方责任，严格遵守佩戴口罩、各类场所经温测量、体温验码等一些活动哈，就餐要保持距离，这些规定我们要严格遵守，提高个人防护的意识，一定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少聚集。现在过节了，倡导文明健康旅游，积极践行光盘行动，还是要做好垃圾分类，请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如果要是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同时呢，十一期间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了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2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精选了20首动听的歌曲，推荐人朗朗、叶乔波、蔡国庆、春妮，歌手王俊凯、郑云龙和朱一龙，据说这两个歌手最近比较火哈，还有常石磊、云家荟萃、众星云集，用心动的歌声来唱出我们共同热爱的北京城。爱北京唱起来第2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总时长是2个小时，分成4个篇章，魅力之城、梦想之城、活力之城、热爱之城，这4个篇章将会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个广播频率轮播，欢迎大家呢去关注。另外，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也是北京广播节主论坛，10月13号举办，以聚力融合、创造美好为主题，邀请声音传播领域具有影响力的领军人物进行主题发言，或者参与圆桌对话，来分析音频领域的现状，分享创新创业的心得，展望音频产业未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声音的价值，回应声音探索的痛点和难点，共同探究声音传播的未来空间。也请大家关注我们北京广播节的主论坛活动，时间是10月13号。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石宇奇战胜桃田贤斗，我们中国羽毛球队完胜日本队，第12次夺得苏迪曼杯。 但是就像大伙儿说的那样啊，非常遗憾，中国女篮昨天是73-78不敌日本队，我们屈居女篮亚洲杯的亚军。那今天早晨呢，美职篮2021-2022的季前赛也已经开打了，篮网队123-97大胜了湖人队。亚乒联盟改选，许昕当选了副主席。还有五大联赛方面的消息，都是一些冷门啊，今天也挺冷的。西甲第八轮，西班牙人主场2-1爆冷击败皇马，本场比赛中国球员吴磊替补登场。大巴黎昨天晚上客场0-2输给了雷恩队，梅西任意球击中了横梁。而且英超的新赛季首位下课的教练也产生了，真是够冷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介绍，话题是假期过半您都看了什么比赛呀，昨天晚上骄傲了没有。微信微博听听安放美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是由小丽陪伴大家，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昨天晚上中国羽毛球队的比赛结束之后，马上就冲上了热搜，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苏杯。那昨天这个比赛是在芬兰的万塔结束了，继上届比赛之后，中国队是3-1再次战胜日本队，卫冕成功，第12次捧起了苏迪曼杯。网友都纷纷热评哈，有朋友说这是国庆节最好的献礼，非常同意。也有网友说男双真不容易，扛住了。有朋友说男单看得我好激动呀，也有非常调皮的网友还说鸭哥跃跃欲试，奈何没有上场。马上有其他网友应和，还有平妹不上班的一天真好呀。他们指的是混双队员王懿律和黄东萍哈，因为王懿律小时候呢就被叫做鸭哥，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这么叫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总之是被叫了。所以现在羽毛球的球迷们都叫这对组合叫黄鸭组合哈。这条呢马上就送上了这个热搜的第一哈。然后排在第二位的昨天晚上就是许昕当选亚乒联盟副主席的这条消息哈。国际乒联昨晚消息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亚洲乒乓球联盟，也就是亚乒联盟代表大会上，中国运动员许昕当选了副主席。网友热评说恭喜大忙，还有说恭喜人民艺术家的，直接叫官称的恭喜许副主席。还有河南的朋友是吧，老想亚乒联怎么走呀。过节的时候结束了一个赛季征程的亚洲飞人苏炳添也是冲上热搜哈，他终于趁着国庆的假期圆了自己去内蒙古旅游的心愿，也品尝了正宗的全羊宴，亲手为烤全羊开刀。早在东京奥运会之后呢，他就表示说想去内蒙古旅游，只不过呢刚刚回国要隔离啊，还有参加全运会的比赛，所以只能往后拖了。这次终于如愿了，说起来啊也算是陪着队友吴志强回乡省亲了，因为吴志强呢是内蒙古通辽人，还是内蒙古族的选手，只不过呢他这次去的呢不是通辽，是去了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草原，同样也是我们国家啊旅游20圣景之一。那么他们是在宾馆当中哈，和谢震业、陆敏佳烤了一只全羊，也是在当地人和吴志强的指导之下吧，用蒙古刀为烤全羊开刀啊。据说这个礼节呢是最尊贵的待客之道啊，可见哈在当地是受到了礼遇。那当然了，谢震业也是在全运会之后宣布退役了，那同时他的女朋友陆敏佳也是跟他一起结伴同游，可见呢这一次的旅游真是暖意融融啊，吃上了全羊宴。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乒乓球运动员刘诗雯，昨天国内的一个时尚杂志在官方微博上也是发布了11月刊的主题视频，九位在东京奥运会上表现突出的女运动员成为了主角，其中就有小枣哈。我们来听听小枣当时这个视频当中是怎么说的。 乒乒乓乓不破不立，年龄也是我绝地反击的力量，名次、伤病、心态早在一次次新生中重来，不妥协的小枣偏要证明给你们看，我是刘诗雯。 加油小枣哈。那在这九个姑娘当中呢，刘诗雯是唯一没有能够拿到金牌的那个姑娘。 但是作为女乒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五冠王，小枣还是这个倔强的小枣哈，所以网友纷纷来留言支持她。那这九位运动员呢，包括中国队的首金得主射击运动员杨倩、举重冠军郝智慧，还有女子重剑个人金牌得主孙一文、乒乓球的混双银牌得主刘诗雯、四枚奥运跳水金牌得主施廷懋和她在女子双人三米板上的搭档王涵、东京奥运会女子翻板 RSX 级的金牌得主卢云秀，还有女子铅球冠军巩立姣，包括女子标枪金牌得主刘诗颖啊，总共是这九位，每个人都喊出了自己的心声哈啊，同时也是表达了共同的心声。其他八位说出的是杨倩哈，说摘掉这些外界给予的，你们还了解我多少呀？侯智慧的心声是我的女力就是自信啊，力就是力量的力。卢秀云说忘记一切噪音，撑起乘风破浪的勇气。巩立姣说再别问我三十岁之后还剩多少力气了。孙一文说强大和温柔从来都不是反义词。而刘诗颖说真正让我坚不可摧的还是永远看向天空的勇气。王涵、施廷懋说的是没有谁能永远赢，但我们可以不服输。有空的时候您可以去看看这些非常可爱的姑娘们哈。说到苏迪曼杯，在苏迪曼杯出局之后，安塞龙已经回家了。昨天他在微博当中晒出了两张儿子的照片，满满都是父爱。在10月1号苏迪曼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丹麦是2-3输给了我们中国队哈，结束了苏杯的征程。安塞龙马上就回家了，角色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位称职的奶爸。微博当中写道，今天的工作不是打球，是擦桌子。一张图片当中哈，安塞龙的儿子正在吃橙子，这个汁水淋淋拉拉的就洒了一桌子，所以安塞龙呢就负责收拾干净。安塞龙这位奶爸今年只有27岁哈，儿子非常的可爱。好，既然说到了苏迪曼杯，我们来回顾啊昨天中国队夺冠的过程吧。昨天晚上2021年苏迪曼杯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卫冕成功。决赛里面对日本队，中国队的何济廷、周浩东首场男单就拿到了开门红，施雨琦然后啊在男单的比赛当中挑落了桃田贤斗，之后陈清晨和贾一凡锁定胜局，我们是以3-1的比分战胜日本队夺冠。那日本队呢只是女单拿到了一分哈，这是我们中国队第12次夺得苏迪曼杯的冠军。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怎么把苏迪曼杯带到芬兰就怎么带回来，这是中国羽毛球队出征前的决心。果然他们没有食言，3-1战胜了日本队，成功卫冕了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赛的冠军。团体赛的第一分至关重要，但在男双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并不占优。东京奥运会男双亚军李俊慧、刘雨辰组合状态不佳，并没有随队出战，但中国组合何济廷、周浩东却异常出色，以21-17、14-21、21-16战胜了日本组合，为中国队赢下了开门红。赛后何济廷说，两个人捍卫了中国男双的实力， 互相成就吧，我觉得就是相信对方嘛，就把我们俩能展现的所有东西都展现出来吧，让大家知道中国男双其实还是有这拼搏的精神。 赢下相对较弱的男双，中国队下一场女单看起来十拿九稳。结果东京奥运会女单冠军陈雨菲面对日本选手山口茜一直处于劣势，0-2输给了对手，爆出了一个不小的冷门。赛后陈雨菲不愿过多提及疲惫的问题，她还是从自身找了原因， 可能说是确实会有点会有点累，然后会就是特别是在注意力上嘛，然后整个身体上我觉得可能会有些累。但是其实前两天也是因为这个问题，然后自己调动的不是特别好，之后打了3局，然后又对是一个体能的消耗，其实就是还是主要是自己的问题吧，就是调整的不够快啊，然后就是准备的也不是特别充分吧，所以我觉得导致今天输掉比赛，对，就是都是自己就是没有做好。 在大比分1-1战平的情况下，男单比赛就显得非常的关键。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桃田贤斗，石宇奇打出了一场漂亮的比赛，在21-13拿下首局后，第二局大比分落后的石宇奇选择了放弃，在第三局他连得10分，21-12获得了胜利。能够赢下桃田，石宇奇显得很谦虚，他一直在给对手找失利的原因。 最后一场球哈，肯定要全力以赴。然后对陶田，其实我看他这次苏杯的比赛，其实包括昨天输给李子嘉，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场地啊、球慢，我觉得对他可能就是没有太大的优势，因为他是控球著身嘛。但是他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去防守的话，我觉得就感觉会自己可能有突破点，而不是像说跟安塞龙打就是被牵着走这样子。 大比分2-1领先的中国队让冠军没有了悬念。在女双比赛中，东京奥运会亚军陈清晨贾一凡组合以21-17、21-16战胜了里约奥运会的冠军组合，中国队3-1也卫冕了苏迪曼杯的冠军。不过对于中国羽毛球队来说，这次出国比赛的征程只完成了1/3。10月9号到17号，他们将在丹麦进行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的比赛，10月19号到24号将参加丹麦公开赛。 男双哈，周浩东和何继廷打完这一分之后，周浩东大喊：“谁说我们男双不行？”所以很多朋友哈也看到了这一幕，备受鼓舞哈。昨天大伙儿估计也都看了这个比赛哈，不知道大伙儿的心情怎么样？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杨元洋就说了，昨天男双和男单打的都是非常的提气的，尤其是石宇奇吊打陶田，太帅了，帅爆了。第二局确实是马上就放弃了哈，当时我们还说呢，哎，别是受伤了吧？结果不是哈，是赶紧把第二局就打完了，进入到第三局哈。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哈也在关注这场比赛。0922说了，我羡慕苏杯啊，因为有现场那么多的观众，我还羡慕安塞龙回家了，安塞龙回家马上就啊当奶爸了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啊，有朋友大脚星叔叔说了。他分析的是女篮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对女篮这场比赛确实是觉得很遗憾哈。阿昭说陶田奥运会输球还能说有轻敌的成分，您把那轻敌写清楚了，怎么写成了情敌呢？到前天他又输给了李子嘉，昨天又输给了石宇奇，这真的不是偶然，陶田的确不像他顶峰时期那么厉害了哈。那时候我觉得陶田的防守就像是有100只手似的啊，现在不是这个状态了。嗯，我觉得还是因为东京奥运会确实是延期了，延期之后一下就打乱了很多名将的这个部署哈。最好的状态，已经过去了，就像您说的哈。这是昨天啊咱们的过程，当然了，丢了一分呢是陈雨菲实在是太累了。全运会的时候呢，大家也看到了，作为东京奥运会女单冠军，陈雨菲也是2-0战胜了队友何冰娇，获得了全运会的女单的金牌，也是成为继李宁蔚之后又一次可以在全运会羽毛球女单比赛当中卫冕的冠军。这段时间实在是太辛苦了，所以昨天大家看到啊，打到最后的时候都已经走不动了，两条腿很沉重。那作为昨天啊我们卫冕冠军，您可以看到在庆祝胜利的时候非常年轻的面孔哈，都出现了，有好多我都不认识哈。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集体夺得了苏杯啊，我们也是连线了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李哥，他认为哈，卫冕苏杯确实是新老交替哈，对于我们这支团队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夺冠的过程。 的影响从去年爆发以来，这个导致了多项体育赛事的取消啊，或者至少是被延迟，这其中也包括羽毛球。所以我们看除了东京奥运会有一个羽毛球之外，那么这两年这个大型的这种羽毛球赛事，包括苏迪曼杯，接下来我们看到汤杯、尤伯杯还有世锦赛等等，都被压到了今年下半年啊，这个等于羽毛球赛事的重大赛事都在今年下半年呈现。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我们看在东京奥运会之后啊，中国羽毛球协会和中国羽毛球队都做出了一个迅速借这个世界大赛临力的这种局面，赶紧加快队伍人才更替的这么一个节奏和步伐。所以这次我们看啊，这个陈龙还有我们的男双的这个高塔等等，这个都没有来，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打，也不是他们个人不愿意出战，还是中国羽毛球队从整个巴黎奥运会周期的3年周期考虑啊，做出了这么一个决策。 苏利曼打头炮，接着我们看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也都接连上演，所以我觉得借这三大赛的机会啊，做这么一个人才的交替，特别是现在首先先把苏杯卫冕这个事儿完成了，这样的话就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虽然是做一个人才的新老交替，但是我们并没有运动成绩下降作为这种交替的一种学费或代价，那么这个是一种最好的交替方式，就是在胜利之中，在卫冕之中完成人才的交替，这个对自身的能力是一个肯定啊，信心是一个增强，同时对我们所有的这些主要的对手啊，不管是日本队还是丹麦队，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威慑啊。我相信在接下来的这个男子团体汤威、女子团体的尤伯威中，我们还能看到这一点。 接下来这三个月哈，羽毛球比赛非常的多，如果要是疫情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哈，平稳的情况下，将会依次进行10月9号到10月17号在丹麦奥胡斯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然后呢10月19号到24号将会是丹麦公开赛，10月26号到31号法国公开赛，11月2号到7号海陆公开赛，16到21号印度尼西亚公开赛，那么还有呢11月23号到28号的先是印尼的大师赛，然后是印尼的公开赛，12月份还有两项比赛，1号到5号的世界羽毛球巡回赛的总决赛，包括12月12号到19号，世锦赛这段时间哈。所以说，在这三个月当中，羽毛球将会迎来一个非常密集的赛事的过程。如果说疫情平稳的情况下啊，我们也关注中国羽毛球队在这三个月的表现。那么看最近的一个比赛吧，10月9号到10月17号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团体的比赛呢，进行了分组抽签。那我们男队和印度队以及荷兰队、塔希提队在一组，女队呢重新分组之后是和丹麦、马来西亚以及加拿大这一组哈。看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再来关注队伍的表现啊，看看我们年轻团队啊新老更替的过程当中啊，他们的精彩的来展现自己的实力哈。中国羽毛球队令人骄傲，不知道大伙儿昨天看了没有，如果你看了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可是昨天女篮呢，很遗憾73比78不敌日本队，我们最终是屈居了亚军。第三节的末段，咱们打出一波12比0的攻击波呀，直接就把之前落后的分差抹平了，还反超了5分。可是咱们的老毛病犯了，最后一节之后，就在这个轮换的时候，换了一批队员之后，日本队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连续打出反击。进攻端我们连续出现了4次失误，防守端也是给日本女篮很多非常轻松得分的机会。转眼之间，咱们有的优势马上就没有了。而日本队追上之后，气势也是瞬间提升。陷入到拉锯战之后，在双方交替领先的过程当中，最后时刻日本队还是把握住了机会，赢了我们连续5次问鼎亚洲杯。我们连续2届在决赛里输给日本队哈，最后看数据，黄思静18分，李月汝是16分，11个篮板，李源和杨利维各贡献了11分。那日本队这边的宫崎早知是26分，11个助攻的表现，还有7个篮板呢，还有桃仁花也贡献了21分。早些时候我们连线了中国青年报的资深记者杨申，杨申给我们也是分析了女篮昨天失利的原因。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女篮确实输的还是比较遗憾的。比赛的过程我觉得开局不错，但是日本队在稳住节奏之后，还是很快和中国队打起了这个对攻。观察全场比赛看下来，觉得一方面中国女篮是有些紧张，压力是比较大了，这个是通过这个比赛暂停的时候许立民指导的这种暂停，大家也都听到了，也是认为队员们可能太想赢球了，很怕输球，所以呢没有像前几场比赛，特别是小组赛包括半决赛打韩国队那样的那么有坚决性，那么的放松，那么的有自信。所以在日本队把这个分差慢慢咬回来甚至反超之后，队员们我觉得没有打出前几场比赛的那种水平。那比赛当中其实我是觉得中国女篮有点太过于发挥内线韩旭和李月汝的这个内线的优势了，因为确实他们两个身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但是我觉得从小组赛包括打澳大利亚包括打韩国，其实这种背身在低位连续打的这种方式战术运用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在决赛当中 背身利用的非常多，那种外线利用大个儿我们拉出来掩护，然后再寻找进攻机会的这种配合，今天我觉得非常非常少，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日本队呢，确实是战术素养非常高，那么面对中国女篮的这种变化，他们想到了，肯定是赛前不知道的，果断的去夹击。那么在遇到这种夹击的情况下，我们两个大个球员其实分球是显得比较犹豫的。那么外线即使在得到球，日本女篮这个脚下是非常的快，所以他们轮转速度非常快，给外线投射的好的空间并不是特别的多。那么整场比赛下来，可能就黄思静应该是8中4拿了4个3分球，那么其他队员应该是16中2，只命中了2个3分球。如果说你外线在内线受到包夹和夹击之后，你外线没有办法去命中投篮，那么内线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整场比赛打下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队内线打得非常非常累，这个效率并不是特别高。李月如虽然拿了这个16分11个篮板球，但是韩旭只有4分4个篮板，所以加起来过20分球，这两个内线的这个得分并不是特别的高，给对手的压力也并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外线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外线的命中率比较低下，所以在面对日本队这么比较好的防守的这种强度和策略的情况下，中国队这个优势我觉得反而没发挥出来。我觉得也并不是说要批评谁或者说质疑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像，就是换一个说法，就是如果说我们按照小组赛包括打韩国打澳大利亚这种打法，我们让中锋多一点上来策应球，拉开更多的空间，会不会是一个另外的结果呢？还是需要中国女篮去总结吧。 很多朋友对昨天女篮的失利哈表示非常心痛，俏说了杨丽维最后的失误令人心痛啊，是不是压力太大了？那可不是，特别想赢。9720也说韩旭昨天晚上没有发挥出来哈。那这场比赛之前咱们打进四强的时候呢，就已经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获得了世界杯预选赛的名额，亚洲区的4个名额哈，我们占中间一个。世界杯预选赛呢到明年的2月10号到13号举行，届时4个赛区分成4个组参赛。那今年的11月啊还会进行抽签仪式，那也会公布具体的承办城市，也请大家关注接下来的女篮哈世界杯的情况。那今天早些时候呢，2021到2022赛季的美职篮季前赛也已经开始了。从今天开始到10月16号这些天进行，总共有66场比赛。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呢，是湖人主场对阵篮网。湖人没有詹姆斯、威少，也没有安东尼、阿里扎；篮网这边也没有杜兰特、哈登、欧文、格里芬、米尔斯、乔哈里斯都没有。所以说，两支球队都是坐拥3巨头的阵容，但是只有浓眉哥一个人出战，他也只在首节打了6分钟。篮网在前3节仅领先3分的情况下，最后一节打了一波28-2的攻势，奠定的胜局，123-97大胜了湖人队，取得了季前赛的开门红。那篮网的新秀27号托马斯全场贡献了21分，算是闪亮的球员。那明天也有多场对决，好像东部对话老鹰对热火，值得关注。好，这是这一时段，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来聊天。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欢迎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我是小丽，今天由我来陪伴大家。咱们第一时段主要说了两个赛事哈，那就是昨天卫冕的苏迪曼杯的中国羽毛球队的表现，还有非常可惜哈丢掉比赛的中国女篮，昨天我们是输给了日本队，屈居本次亚洲杯的第二名。很多朋友都在分析啊昨天的这个过程，像杨洋就说了，这女篮是第三节和第四节出现了两次进攻断裂、防守失效的情况，最终这个结果就是惜败给了日本队哈。俏也说，这不是跟塞尔维亚似的，那场比赛输给他们那个似的，重演了。嗯，咱们好像一到第四节一换人的时候就出现问题，这个要是被他们都知道的话，那咱以后可没法办了。所以说哈，这个问题等回来之后得好好总结总结。也有朋友说这个假期过得很开心，有那么多的比赛可以看，重要的是还有国足的比赛压轴。哎呀，真是10月7号呢哈，明儿咱说说国足啊，今儿咱主要说女篮和羽毛球啊。不管输赢吧，我还是非常期待国足这场比赛哈。嗯，也有朋友说昨天女篮呢还是以前的老问题，移动转换速度慢，太依靠内线了，外线就没有发挥出来，不过还是要给咱们的女篮姑娘们加油。好，这是第一时段咱们说的重要的两个赛事哈，您看了没？看完之后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好，咱们说说第二时段的内容，综合消息以及欧洲足球方面的内容。亚洲乒乓球联盟昨天开会了，地点是在卡塔尔多哈，这是两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原副主席卡利尔阿尔莫罕纳迪当选了亚乒联盟主席，中国运动员许昕还有韩国教练员金泽洙当选了副主席。亚洲乒乓球联盟是1972年5月7号在我们北京正式成立的，以取代亚洲乒乓球联合会，前任主席包括来自于日本的川上里三、城户尚夫、后藤纯，以及来自于中国的李富荣和蔡振华。莫罕纳迪是亚乒联的第六任主席了，他同时也是国际乒联现任首席副主席、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的董事会成员和卡塔尔乒协的主席。许昕31岁了，在里约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两枚团体金牌得主，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一共赢得了20个世界冠军的称号，所以说啊，实至名归，也是希望他嘛能为中国和世界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也向许昕表示祝贺，他认为许昕的当选是我们中国乒协向世界乒协传递的重要信号，让年轻有影响力的冠军球员进入到国际组织来工作，启用年轻的专业人才，这将是中国乒协和世界乒联未来的发展方向。说到乒乓球呢，其实昨天乒超联赛也已经开始了哈。2021年的乒超联赛是在山东威海在昨天启幕，马龙领军的山东鲁能3-0战胜了乐选体育，他们拿到了开门红。另外一场比赛是黄石基地和四川队哈，同样也是拿到了比赛的胜利。山东鲁能呢有好多名将啊，马龙、王楚钦、方博等这些名将。在昨天的首场双打比赛中，是方博搭档王楚钦先拿了一分，然后呢是龙队第二个亮相，克服连续征战的不利因素，完全压制住了周凯，11-5、11-6和11-1直落三局战胜了周凯，这样呢他们就2-0领先了，然后由王楚钦又为球队锁定了胜局啊。这是马龙他们这边的情况，乒超联赛还会继续进行哈，也会在随后的赛程进行当中来给大家做相应的介绍。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伦敦马拉松赛。昨天呢进行的伦敦马拉松赛的比赛中，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勒马，这是199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哈，2小时04分01秒摘得了男子组的冠军，女子组的冠军呢是归属了肯尼亚的女将杰普科斯盖，他也是1993年出生的一位球员，他的成绩是2小时17分43秒啊，恭喜这两位名将哈。那说到这个综合消息，也要说说我们自己哈。微凉的秋意也挡不住小勇士们的似火热情。昨天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北京站的比赛在北京世园公园开赛，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号，持续这几天的时间，有上千名小勇士将在比赛当中度过他们的11假期。 来听我们的记者陈默为您带来的报道。 这块是我第一次参加斯巴达的时候拿，2018年的，写了我的名字。 和别人不同，14岁的徐佩青胸前挂着8块奖牌，记录了他4年来参加的每场斯巴达儿童赛。 2018年我是11岁，第一次参加精英组比赛，然后到现在我14岁，然后参加了第6场精英组比赛，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 昨天，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在北京世园公园起跑，虽然空中飘着小雨，温度也感受到秋日的凉意。但是孩子们却依旧用自己顽强的意志跨过了泥泞的沼泽，背起重物射落目标，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去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荣誉。而作为参赛者的家长也积极为孩子做好准备。一位孩子家长表示， 今天5点半起来的，昨天晚上去买的鞋，其他的就是红糖姜水，因为他们要过这个水坑嘛，全程体力也消耗非常大。 双减政策的出台给孩子减轻课业负担之后，体育锻炼就成为了加法，减负之后增加的就是身体和意志的锻炼，通过比赛来塑造健康的人格。而本次比赛也严格贯彻北京市安全保障及防疫政策，所有参赛家庭在进入赛场前都查看了健康码和行程码，而各时段的出发人数也被严格控制，最大限度避免人员聚集。赛事负责人张浩洋介绍， 从10月3日一直到10月6日连续做4个比赛日，这样的话我每一天的人数可以在我们的疫情防控的要求之下进行，每一组出发是控制在100个孩子以下的，孩子们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能够参加比赛。 好，接着给大家介绍欧洲五大联赛的角逐啊，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有非常多精彩的比赛，当然也是冷门不断哈。西甲的第8轮，西班牙人在主场2-1爆冷击败了皇马。这场比赛德托马斯首开纪录，比达尔扩大的比分。比赛中本泽马曾经扳回一球。那到目前为止，8轮西甲联赛，本泽马倒是打入了9球。其实进入到21世纪之后呢，也只有埃托奥、比利亚、C 罗、梅西和伊瓜因、法尔考、迭戈科斯塔曾经有这样的表现。那打入这个进球之后呢，他目前总共为皇马打进了289球，也追平了桑蒂亚纳的数据。进球数仅次于 C 罗的450球、劳尔的323球和迪斯蒂法诺的308球，还是有机会突破的哈。那此外呢，本泽马这个赛季打入9球，还有助攻其次呢，总共参与了16球，追平了 C 罗2014-15赛季同期参与进球的记录。当时呢 ，C 罗是打进15球，助攻有1次。再来看西班牙人这边啊，这个赛季德托马斯在西甲打入3个进球都是主场进球，那上一个主场呢正是他的进球帮助了西班牙人主场1-0击败了阿拉维斯。那当然了，这也是德托马斯对阵皇马打入的第一个进球，当年也正是安切洛蒂让他上演了在西甲的首秀。那西班牙人阵中啊，武磊是替补登场，上场25分钟啊，没有进球和助攻以及射门。事实上呢，他在这次比赛中触球只有5次，5次传球到位，2次争顶没有成功。那主要还是在中前场跑动哈。当然了，在武磊结束本场比赛之后，就要回到国家队效力了。这场比赛皇马输了，安切洛蒂呢也是非常同意赛后记者们的说法，说这场比赛是皇马本赛季踢得最差的一回。说啊，球队在有球和无球的情况下都没有很好的跑位，而球员呢又各行其事。说我们必须要利用国际比赛日来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没有侵略性，输掉了这么多的对抗，球队没有纵深。这是一个冷门。还有比较冷的哈，法甲的第8轮，巴黎圣日耳曼客场0-22球输给了雷恩队。这场比赛拉伯德先破门，并助攻泰德也是打进一球。那梅西曾经有任意球击中横梁，目前呢输了这场比赛之后，大巴黎在新赛季的法甲全胜就被终结了。其实大巴黎最近6次比赛对阵雷恩队是3胜1平2负，稍稍占有上风。本场比赛您熟悉的那些名将都登场了，梅西、内马尔、姆巴佩还有迪玛利亚都首发，而且门将呢也是唐纳鲁马。全场比赛大巴黎射门有13脚，但是没有一脚命中目标，10次偏出，3次被封堵。英超这边第7轮，利物浦在主场2-2战平了曼城队，马内进球，萨拉赫传射，福登和德布劳内两度扳平的比分。还有一场比赛非常的漂亮哈，就是热刺队在主场和维拉队的比赛，埃斯顿维拉双方踢出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对抗，射门数都上双了。热刺凭借着中场球员 赫伊比尔的远射先拔头筹，随后阿斯顿维拉呢是由沃特金斯在下半场抢到点球将比分扳平。最后孙兴民创造了决胜的机会，突破之后大力横扫，导致客队的后卫塔吉特乌龙球，最终主队是2-1获得胜利。那么在英超连续三轮失利之后，在欧协杯和联赛都取得了两连胜，而热刺呢也是非常的开心。那再来看英超这边下课的消息哈，昨天沃特福德俱乐部已经宣布解除原球队主帅西斯科穆尼奥斯的职务。现年41岁的这位西班牙教头呢，是在去年12月接替了塞尔维亚人伊维奇成为沃特福德主帅的，随后率领球队拿到了英冠的亚军，冲超成功。而在已经过去的7轮联赛当中呢，英超的这支大黄蜂2胜1平3负，只有7分进账，这一轮客场又0-1输给了利兹联队，所以沃特福德就忍不下去了，宣布他们的主帅下课。意甲这边第7轮的比赛，罗马在主场2-0战胜了恩波利队，佩莱格里尼进球，姆希塔良传射，罗马在开季联赛已经是主场4战哈、都保持全胜。本场比赛穆里尼奥呢也将自己的意甲主场不败纪录扩大到42场。刚才还有大家说到这个 AC 米兰的胜利哈，客场3-2力克了亚特兰大，卡拉布里亚以及托纳利莱奥先后进球，所以 AC 米兰目前也是夺得了联赛的3连胜。那说到 AC 米兰，10月3号是他们的前锋伊布40岁的生日，所以红黑军团专门为他办了生日宴，连曼联的官方包括穆里尼奥这些名人都送上了祝福，所以伊布在社交媒体上也是晒出了生日宴的照片。穆里尼奥在下面留言说：“生日快乐，大家伙！”因为在穆里尼奥执教曼联的时候呢，伊布也是曾经为他效力过。冷门还有德甲的第7轮，拜仁慕尼黑在主场也输球了，1-2不敌法兰克福。本场比赛莱万助攻，格雷茨卡进球，辛特埃格扳平了比分，科斯蒂奇传射建功。那现在拜仁也是各项赛事的8连胜被终结了。五大联赛的主要场次为大家介绍，还有非常多的场次，我们在晚上的金戈铁马再给大家做盘点。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留洋球员哈，沈梦雨在昨天晚上苏格兰超级联赛的女足比赛中，凯尔特人队主场6-0大胜了帕尔蒂克，其中有一粒进球是我们的沈梦雨进的，第87分钟，这是她进的球，留洋生涯的首粒进球。那加盟凯尔特人之后呢，沈梦雨一共有5次出场，收获3个助攻和昨天晚上的这一粒进球。那我估计最近的这个周记还有这个半月记当中将会有这样的心情要表述，请大家关注他的微博。五大联赛的消息就是这些，我们会在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再为大家做详细的盘点。那回来再说说咱们自己的比赛，从10月2号开始呢，2021年的北京晚报百队杯的足球赛已经开始了8人制的比赛。由于疫情的影响，这也是百队杯第一次在11假期来举行。不过这几天呢，要连连有降雨哈，也是给孩子们的比赛带来了一些影响。我们来听记者李维给您带来相关的报道。 这块是我第一次参加斯巴达的时候拿的，2018年的，写了我的名字。 和别人不同。 北京连续几天的降雨并没有阻挡孩子们踢球的热情。昨天当记者来到大兴区瀛海足球公园的时候，依然下着小雨。不过几块场地上百队杯8人制的比赛一直还在进行着。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说，除了有一阵雨特别大的时候，比赛稍微暂停了40分钟之外，大多数时间孩子们都是在雨中比赛。北京鹏瑞足球队 U10 年龄段的小球员在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中战胜了对手。比赛一完，葛教练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大家赶紧穿上衣服防止感冒。他说早上来比赛之前就在家长群里进行了提醒。 早晨在出来之前在群里都跟家长也说了，毛巾啊、风雨衣啊，包括这换洗衣服，在比赛场地可能滑呀、扭伤啊，这些都要有提前告知或者提前提醒的，这个是肯定会的。一会儿回去马上让他们进车里换衣服。 对于彭瑞队的小球员来说，他们并不擅长雨战，之前也很少踢雨球，所以比赛中的配合，尤其是对于8人制来说，难免有些不顺畅。 好在最终还是赢下了比赛。 对孩子来说，因为我这队可能踢的雨天比较少，所有的传接球啊，包括是射门门前呢，他可能经验不足，也是这个回去要解决的问题。这下雨肯定是有影响，但是用一个胜利给孩子们庆祝一下，挺好的。 小球员屈家聪说，为了能踢好百队杯，自己平时几乎每天都进行训练，能够赢下比赛，一是配合好，还有就是大家很团结。 每天下楼搁那儿一直练，然后每天一三五六日一周都在练球。 赢球了今天是吧？你们赢在哪儿呢？ 配合。我们一般要进球了，我们就会拥抱在一起，就感觉很高兴。 和五人制的比赛相比，八人制更加需要战术和体能。对于这些小球员来说，一天两场比赛犹如在雨中进行，确实是个不小的考验。未来三天百队杯的比赛还会在五大赛区同时进行，10月6号已将决出八人制各组别的冠军。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来说一个冬奥会的动态哈，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呢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所以许多日本的粉丝啊就着急了，他们拜托中国观众要为他们的羽生结弦加油。不过目前倒是没有确切的消息表示说羽生结弦是否会参加本届冬奥会哈。对此，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转发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收到的一项来自日本网民的嘱托，并写道，写给羽生结弦粉丝们，我看到有日本民众发声，现场加油就拜托中国观众了，交给我们吧。此外，也感谢对中国新冠防疫措施的理解。中国将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参赛运动员加油助威。继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之后，我们中国呢也会为了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而努力。不仅如此哈，北京冬奥会的官方媒体也是做出了回应，北京冬奥组委回应说，海外观众的嘱托北京收到了，你们放心吧。 最美的感觉，激情像月，纯洁的冰雪，人爱随时覆盖每一切，冬奥的世界梦里有边界，让我们用心把精彩书写。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假期已经过半了，不知道大伙儿最近有没有在看比赛哈？尤其是昨天和前天，比赛的类别还是挺丰富的，除了这个苏迪曼杯，还有这个女篮的比赛，五大联赛方面都有大家关注的一些赛事哈，不知道大伙儿看了没有？您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三先生说了，哎呀，看这个日本的足球搞得还是挺好的，越南的足球青训也搞得不错，日本的女篮啊，最近这段时间是发展得很不错，咱们有好长时间没太赢过他们了，说咱们得找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哈，咱得赶紧调整啊。关老爷说，日本的核心控卫都没来哈，对他们打东京奥运会的主力阵容应该是只有两位过来了哈，大多数都是打三人篮球的这些姑娘，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板凳深度有多深呢。昨天我还跟杨申探讨说，假设说我们打东京奥运会的三对三篮球的姑娘，要是打到我们的这个国家队怎么样，杨申表示说可能不行。你看，刚好跟日本队形成了反差哈。俏也关注到了日本女篮还有两位这个黑人姑娘哈，说下一次咱们是不是碰到他们就更得小心注意了。是的，是这样的哈。大脚星叔叔说，那他们这两个队员也没有单打独斗，也是融入到了整体战术当中的，这也是咱们挺羡慕的一件事儿哈。有朋友说了哈，说中国女篮少了三个主力啊，对，这次主要也是想锻炼锻炼年轻人啊，就是咱们在第四节轮换的时候，不是这一回了，咱们东京奥运会包括之前 上一届好像也是这样，一到这个第四节看角的时候，要换人轮换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然后一下就被人家抓住了。南极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说，这个吴磊啊，这个数据的情况是不是有点尴尬？嗯，因为吴磊马上接下来有国家队的比赛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介绍数据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儿尴尬也是正常的哈，马上要打国家队比赛要留力嘛，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哈。啊，我刚才介绍了利物浦，利物浦的球迷非常的开心是吧？嗯，有很多朋友是关注到了女篮的情况啊，说又输给了日本队，这个有将近十年了。对，我们上一次拿到亚洲杯还是2011年，说这十年啊确实有很多值得总结哈。有人担心大巴黎，说大巴黎输球了是不是主教练快下课了，那不至于的。 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 关老爷也在说是不是许指导这个指导思想有点问题呢啊，比如说带普通班没有问题，要是到提高班高考是不是这个主教练也差点意思呀，啊，大家都在找问题吧哈。刚才也有朋友说是不是许指导也被打懵了哈，到第四节上来的时候调整能力显然不行啊。啊，就像这个有朋友也分析说太依赖咱们高个儿了，也有人说依赖李月如依赖的太多太累，一人常常被三个日本姑娘包围着，你说能不累吗？ 你是我的骄傲。 确实骄傲了，昨天我骄傲了。这个三先生说苏杯的胜利是年轻一代传承的最好证明，像2022年的亚运会，包括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就看这波年轻人了哈。 比我生命更重要，红旗飘。 有朋友说我现场看过咱们北京青年的男子手球队和韩国女子手球队国家队的这个训练赛，那速度啊，这平时训练比赛形成一传统，所以要求我们现在女篮的移动的速度要快，要快速传球，可是咱们有的时候做不到哈，没有日本的那个速度，没有他们快。还有这个出主意的说咱们高就可以吸引包夹，那可以多传切多转移呀， 啊等等吧，要不就是中锋强凿，要不就是后抢强突，都不知道干什么了该哈。 你明亮的眼睛牵引着我，让我守在梦想眺望未来，当我离开家的时候，你满怀深情追向号角。 看了好多比赛呢，但是昨天的结果，羽毛球和女篮亚洲杯，有朋友说非常惊喜，惊喜的是羽毛球队的男队的队员们表现的真是太不错了。先是拿下了男双，然后是男单哈，但是女篮呢确实得继续努力和加油了。所以昨天我看球的感受是一喜一忧。对，也有朋友说要不让咱们这姑娘也多打打三人篮球哈，三人篮球可以让队员的进攻和防守更积极，也更能释放一些个人的能力，也不妨试试看哈。有朋友说昨天这个看到日本女篮队员这个特点啊，说这个快真是发挥到了极致，咱们就不行，咱们脚下慢，所以有点打不过他们哈。也有说到失误的说，哎，失误也有点多，说女篮应该好好总结哈，中锋被包夹，对方已经明着就俩仨人过来包夹，你就应该有应对的措施啊，但是外线完全就没有看出来，也没防住哈。是不是战术的问题呢？战术是不是可以调整呢？新生代的国语让人骄傲，有黄燕儿组合和 Lucky 组合，这个组合永远靠谱。还有陈雨菲，再艰难也要一分一分扛到底的这个心态哈、啊。 包括我们男双的强势逆袭，真是骄傲了，我挺骄傲的。还有说，以往啊都是男子拖后腿，昨天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棒棒的，加油小伙子们。这朋友说了，说这个现在这女篮啊确实是不符合现代篮球的发展趋势了，不是得内线得天下的时候了，不能只有内线。 亮眼睛牵引着我，让我守在梦想。 但也有朋友啊说，许指导已经把女篮带上了一个高度，我觉得非常不错了已经。所以慢慢的总结哈，别着急大家伙儿。 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五星红旗。 经过了东京奥运会，也有朋友说哈、啊，俏说的日本队是一直心里占优的，那是人家在东京奥运会，咱们也就是打进八强了哈、啊，他们是打进了决赛的，嗯，所以说从心理上比咱们还是要占优的。蒋磊说了，昨天吴磊也是非常努力的，女篮是绝对没有跟这个日本队比的话，没有绝对的实力哈，所以说这输赢也是比较正常的，但是羽毛球就是绝对实力的碾压了。用户8216说，我在最近这段时间看了很多比赛，像苏迪曼杯，包括女篮的亚洲杯，我还关心国足的动态呢。嗯，咱们明天早上吧，咱们说说国足好不好？反正国足碎碎念每天都得说点哈。现在咱们球员的性格都不错，以前都挺闷的，即使打出漂亮球好像也没有这个爆发的感觉，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们的队员都是哈这种外放型的，我喜欢。好了，也感谢大家的分享，那晚上的6点到7点哈，小丽还会继续陪伴大家。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大家好，我是罗胖罗振宇。 我是樊登。 我是凯叔讲故事 APP 里的凯叔。 探索声音中更博大的世界，发现声音里更广阔的领域。 10月13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发现声音的更多可能。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从昨天开始北京北风明显加大，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比较多，有零散降雨出现，雨量不大，北风比较明显，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可达6-7级，出行请注意防风，并远离高空易坠物，确保自身安全。户外凉意明显，请大家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好，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90%。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合外出登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节日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